第六人的角色展示已经无人关注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着小手冰凉的角色大蜕变。全套银装虽然看不到属性，但只银晃晃的字眼在玩家眼中，那就只有狂霸酷拽可以形容。1810的智力能立即察觉这是荣耀第一高智牧师的人比比皆是。整个萧山场馆一时间全是嗡嗡嗡的议论声。 星星的短板，治疗选手安文义，这是要逆袭了吗？但问题是，一直以来外界主要诟病的还是安文义本人的技术问题。大家都觉得星星如果能找一个优秀点的治疗选手的话，一切都会好很多的。但是现在，星星没换选手，却是把角色很犀利的强化了一番。这短板的修补方式，怎么看也有些不对吧？ 现场观众没考虑那么多，只是看到几队的一个角色突然全身上下都是银子闪闪的装备，顿时就莫名激动了。而电视转播里，潘林和李一博却就这个问题开始了讨论：星星为什么宁可花这么大手笔加强角色，也不愿意更换一个治疗选手？这个安文义到底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星星愿意集中这么多资源来顶他？ 潘林和李一博拿着星星战队的资料，一时间也闹不明白。比赛却在此时已经正式开始，双方角色在地图两角刷新。地图劳作矿区，坐落在山脚下的一座矿区，地形结构偏复杂，全图数下来都没有那种可以让两队10人完全拉开了打的阔绰位置。 是无论如何也要解读地形进行布置的类型。开场，星星行动迅速，立即朝中路挺进。轮回这边也在前进，但是前进的同时，频道里却撩开了花。星星的牧师看到了没有？江步涛和吕博远两个人同步发了这么一条消息。看到了，方明华应道：“你怎么看？”江步涛问。 论治疗，那当然还是方明华更加专业一些。高智力、高暴击，恢复能力强，从一定程度上是能弥补星星那个安文义的缺陷。方明华说道：“星星短板的缺陷是什么？轮回战队当然早就分析过了，这里他也没必要再重复强调一遍。但属性有点太不均衡了吧？”江步涛说：“有些走极端。” 施法速度太一般，治疗时需要更多的掩护。等于是说，由队友帮助承担更多的压力，是这样了。确实是个不错的调整啊。怎么打？ 孙翔随后问道。 星星的战队有了大不一样的地方，正巧还就是他们事先布置的主攻点。 建议不变，方明华说。嗯，就当普通比赛去打。 像治疗时一样，江步涛说道：“星星的治疗是他们的短板，成了各队战术攻击的核心重点。但事实上，即便没有治疗短板，强攻治疗也是团队在非常惯用的一个套路。轮回此时的调整，也就是将比赛往一般基调上定位了一下。显然，对于突然加强装备的安文义，他们也心存疑惑了。” 和潘林、李一博还有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的人一样，轮回的选手也不认为加强角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这种办法解决了旧有问题的同时，也引申出了新的问题：由全队来分担压力，那意味着要让所有人都分出一份注意力，风险被弱化的同时却被分散了。如果有哪一人一时没注意到， 没有完成自己应该承担起的掩护任务呢？所以，强攻治疗。轮回战队最终决定战术核心思想不变，具体套路那就临场随机应变。至少也看看这强化了治疗角色以后的安文义能有多大能耐。两队角色很快在地图上相遇，没有见面就打。 在这场结构复杂的地图上，在和对方角色照面的一瞬间， 双方都是角色四散，飞快抢占有利地形。远程职业寻找更能发挥自己火力的攻击点，近战职业寻找拥有更多掩护冲上的路线。在这点上，作为主队星心当然进行得更加流畅，他们早就布置，早有练习，飞快的每个人就都在这一片区域中选好了自己的位置。苏沐橙的沐雨成风自山坡凸起的那块岩石上打响了这场团队赛中的第一击，砰，一枚刺弹炮划着弧线自空中优美的飞过，行驶快落，又是砰一声响，好似礼花绽放一般，数枚刺射弹就这样从爆开的炮膛中飞射而出，轰轰轰，刺射弹坠地，接连的爆炸声燃成一片火海。孙翔和吕博远郁闷不已，他们两个近战职业正是选了这条矿沟试图接近行星，结果苏沐橙一开战就先将炮弹送到了他们面前。两个角色一左一右，有些狼狈地从矿沟里钻出，望着那端站在半山坡岩石上长发飘飘的沐雨成风，两人只能干瞪眼，没办法，他们哪有这射程啊。周泽凯他的选位看起来有些迟缓，但正是为了等星星落位再进行针锋相对的选择。在沐雨成风开火暴露自己位置后，一枪穿云，这个轮回战队中的最远程立即朝那方向偏远。轮回到远距离限制沐雨成风策应的只能是他了，哪想一枪穿云还没来及落位，枪响就已经着落在了他的身边。但听声响显然不是来自沐雨成风，场上还能做出射击攻击的那就唯有叶修的君莫笑这个散人了。君莫笑从一堵残墙后翻出，距离一枪穿云顿时就已经只有五步的距离，再想到他那连击般的移动技，五步还不和直接贴身一样呢？周泽凯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一枪穿云立即急步撤步后退，君莫笑也果然施展技能急速冲上。叶修、周泽凯新旧两代的荣耀第一人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面对面的交火，到底谁更优呢？这真是一个人人都很好奇的问题。周泽凯是第五赛季的职业选手，家世也是从那赛季起再未进过总决赛，但那时的叶修还是如日中天，荣耀第一人的光环耀眼无比。谁都还没有想到轮回这个中流战队发掘的这位不爱讲话的新人日后会以枪王之名成为新一代的荣耀第一人。那时的周泽凯即使和叶修相遇也不会有人想到什么第一人，大家想到的只是一个挺有些实力的新秀向顶尖大神的挑战。但是很快大家都开始发现周泽凯那不只是有些实力那么简单，轮回战队在拥有了这位选手之后立即翻身把歌唱，第五赛季当赛季便杀入了季后赛，实现零的突破。不过因为这一选手一些性格上的问题和队伍在节奏上的协调不是很好，队伍最终的成绩就是杀入季后赛，仅此而已。轮回方面头痛这个问题，但是在随后的第六赛季他们发现了一位新秀选手，当时在鹤舞战队效力的江波涛。在仔细观察后，轮回迅速认定这位新人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站在周泽凯身边的那一位。于是当赛季的冬季转会窗，轮回战队迫不及待地从鹤舞收购了这位新人选手。经过又半个赛季的磨合，江波涛果然如他们所料成为了沟通周泽凯和全队的最好的桥梁。而后第七赛季，江波涛被任命为战队副队长，轮回战队的年轻选手们到这时都已经走向成熟。第七赛季的轮回终于突破了季后赛第一轮，周泽凯的人气在这一赛季一时无两，相比之下家世的成绩开始逐步走低，荣耀第一人的光环渐有了倾斜。王杰希、黄少天、周泽凯这些名字都有被提及， 他们当中周泽楷最年轻，在场上的表现最具统治力，众人纷纷看好他的未来，他所缺的只是一个冠军。终于第八赛季，叶修中途退役，昔日第一人彻底告别了这个舞台，似乎真需要一个接班人撑起这面大旗。结果在当赛季，周泽楷率领轮回战队夺得总冠军，看起来正像是在接掌旗帜的宣言。而后第九赛季，轮回连冠，第一人的称号再无人可撼动。然后第十赛季，前荣耀第一人叶修回来了。到底谁才是第一人？这个话题真能吵响的话，媒体是绝不肯放过的。但是叶修的年纪放在那儿了，家世从早起就已经在衰落了，现在又是领着一只草根，把叶修推出来和周泽楷叫板这个第一人，会不会有些可笑？十年荣耀风雨，昔日荣耀第一人，现在居然是一个挑战者的身份，而且还在被人担心他够不够这个资格。而后叶修的表现，星星的表现，终于给了他们有力的证明。个人赛全胜，星星第九轮开始发力后碾压轮回的战绩，叶修总算是拿到了那个可笑的叫板第一人的资格。于是这一轮终于有媒体开始努力利用这个话题了。首轮的时候大家还在质疑叶修的资格吗？很遗憾的是，个人赛、擂台赛，叶修和周泽楷都没有直接相遇。终于现在团队赛上，这两人在两队相遇不久就已经打上了照面。君莫笑冲上一枪穿云急退，仿佛呼吸停顿，空气好像凝结，然后一道无形的气流突窜一枪穿云的背后。 我操！ 无数骂街的声音在此时齐齐响起。 我们要看第一人对决，妈的你个猥琐流，不要乱入好不好？